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啊，翻翻嚟咧，呢、這个喺我哋喺台北版嘅大军阀啊，咁啊 ，cross over 呢个党国少太， 冇错啦。 系有阿淡喺度， 系咁，所以咧，大家虽然即系我哋今日就冇 live 嘅，咁但系咧，啊，即系有阿淡博喺度， 有现场，因为我哋啱啱先去完嗰个龙山寺，即系孟甲嗰度咧，就睇完台湾个好后生嘅摇滚乐队， 系 嗰个候选人林闯左， 林闯左，哇，个名 英文名叫做 Freddie Lim。 Freddie Lim 呢個係咪時代力量？ 係佢啊，本身樂隊台灣好紅，叫閃靈， 哦， 搖滾樂手嚟 嘅。佢好似今次嘅台灣選舉咧，係屬於第三勢力嚟嘅。 係冇錯。 根據我嚟咗先知啦，原來第三勢力咧，今次喺個選舉裏邊咧，唔會太差嘅喎。 係啊。 因為第一方面咧，其實有啲人話咧，佢哋係年青嘅民進黨， 嗯， 亦都同民進黨協調咗啦，即係嚟話喺嗰啲區裏邊嘅立委選舉裏邊咧協調咗。咁亦都因為大家都知啦，台灣人可以投多飛啦， 三張飛今次 係啦， 第一個總統一張飛， 係 第二張立法委員直選一張飛， 係 第三個就投俾政黨一張飛， 不分區立委， 嗰個政黨嘅比例代表制嘅，有30幾席嘅。 有啲人嘅估計啊，淡係咪真係佢話有七八席喎？ 七八席咁多？ 七到八， 佢政黨， 我哋估計佢應該個人選票咧。應該攞到5到6席， 係 即係地區選票啊，所謂 係冇錯。然後喺地區選票裏面攞比例攞2到3席， 係 咁即係應該就7到8席到。 咁啊，林闖左咧就係呢個地區選票之一啦，即係比較有希望嘅。咁佢嗰個就係中山係咪？等先咩萬華中 萬華係冇錯， 萬華中山係咪定咩？萬華中區啦嚇，總之就咁。但係其實佢嘅對手咧就係 因為佢連任咗5屆嘅軍方立委叫林旭芳， 係 林旭芳 軍方立委，即係藍營 復興黨部 哦， 出身嘅。 即係老國民黨， 老國民黨兼埋啲最右派右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啲咯。 喂阿譚，嗱今日星期四，不過我播出街應該都星期五，咁你預測應該好準啦、 啊。唔係我諗應該先 你預測， 你先講咗你嘅民進黨聽嗰啲智囊講嘅嘢， 跟住我啲未必準嘅喎。 咁然後我再講我頭先喺國民黨智囊我哋唔聽翻嘢。 好 咁夾完計先係新料嘛，要講時效嗱，先講明。 啱啊！ 我哋啲嘢電香港其他電台、電視、報紙係冇嘅， 係 全部內部嘢嚟 嘅，都係第一新嘅。 係， 係， 你講先。 好，咁咧就今日咧，民進黨有一個即係選情分析嘅專家啦，即係都唔係佢表面上梗係唔係民進黨啦，表面上梗係唔知啲咩。自由選舉聯盟啊，之前少咗乜嘢啦，咁樣監督團啊， 你名係個樂底啊，阿老紅啦、 啊。紅要藍 咪就係咯，樂底咯，正大得個幾十屆八屆都十零屆 但係而家好叻喎，而家 名嘴嚟喎，紅要藍係。 唔係名嘴，係搞民調。 哦。佢專係搞國際觀察團，嚟香港有嘅。 台灣政治經濟咩咩研究中心嗰邊嘅。 嗱、啊，佢我簡單講幾點，我覺得係重要嘅，因為佢講咗成個鐘頭啦，佢就話咧，國民黨咧。是相信啲乜同埋誤判啲乜，咁啊導致到咧，應間會有所謂嘅選舉結果咧會出現嘅。嗱，佢先講個選舉結果先，簡單啲，佢估今次民進黨會贏300萬票以上。 係， 咁咧就問題就係究竟係55定係58嘅得票率啦，民進黨定係還是咧就係低啲。咁但係佢哋都估咧係55到58% 嘅啦，咁唔好計分票啦，就老實講。咁佢話所謂咧，佢嘅判斷咧就在於一個相信，一個誤判。佢相信啲乜嘢咧？國民黨點解會導致到咁嘅結果咧？第一，佢依然相信藍綠嘅對決，依然相信咧派系之間嘅作用，因為你知道藍營好多派系噶嘛，係嘛？睇咁另外咧，相信咩咧？新台幣， 即係經濟， 唔係。 屌你唔係經濟啊，洗黑錢買票啊，仆街！ 咁係經濟票啊，都係。 你太 general 啊，坦白 specific 啲。咁一個誤判咧，就係咩咧？佢誤判啲年青人，誤判成個民調。咁所以咧，佢就話導致到咧，佢哋嘅估計咧，今次大鑊就在於咩咧？你係會輸300万票。55%到58%，人哋民進黨得 票率。我而家揾到個檔案，因為我同我 Facebook 通嘅，佢係目前台灣國立政治大學預測市場研究中心嘅執行長，知唔知？即係政大幫嚟嘅。 係得。 咁啊，專做民調嘅，咁試過有幾次都幾準嘅。 佢好準㗎。 但係有一次就衰咗，就預測澳門立法會選舉，林玉鳳會當選。 唔係佢嗰個做法咧， 而家衰咗。 佢嗰個咧係抄咗啲財經嘅做法 啊，佢啲大數據。 係啊， 冇錯啦。 係。我哋遲啲攞一個 PowerPoint 出嚟研究啊！ 直情好似啊，即係阿劉墉啊，佢搞啲即係精算啦， 係 去計數㗎，係啊。咁 其實佢應該同阿劉咧，即係我哋阿雲圖啊， 係 結合一下嘅，因為佢就係將嗰啲財經分析咧。 唔係我直情係見到佢咧，佢係搞埋嗰個咩即係咩選舉期貨咧， 係 咁但係佢有冇外圍我就真係唔知啊，有冇賭嘅咧？真係 因為大年唔知啊，台灣嘅選舉咧。最 Q 準啊！背後其實就係嗰啲地下賭莊啊，因為嗰啲一講錢就好 Q 緊張啊嘛，大哥。 咁你呢就真係嚇，即係錯極都有個譜喎，其實都。 喂，咁仲有幾個指標，我睇下你評價下啦。喂，第一，佢話國民黨今次嘅關鍵喺邊度咧？四個指標。 係。 一38席攞唔攞到啊，大佬？ 係冇錯，就係頭先咧，我哋嘅討論都係話咁嘅，就係咧。如果國民都報到1/3咧，基本上已經唔算大敗噶啦。 哦、oh,，OK。 咁第二個，如果國民都攞到接近半數咧，其實已經算贏咗噶啦，知唔知？ 38 喎，即係攞到38席，即係攞 minimum， 即係 minimum 攞咗個叫修憲否決權， 係 就已經算當係小勝噶啦。 係 攞到接近半數咧，就已經算係大勝噶啦。 明解。 如果國民黨攞到國會超過一半咧，對唔住，而家冇人敢估。 喂，第二嘅指標，阿譚你評價下啦。佢話咧，關鍵係在於國民黨嘅朱立倫攞唔攞到40%嘅得票率。 我哋估計應該就攞唔到嘅，因為咧，嗱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朱立倫竟然係委任呢、這個阿黃金榮做不分區立委嘅第一名，即係保送上陣，一定當選啦。 應該擺後啲啊嘛，你意思係策略？ 根本就唔應該提名。 係點解啊？ 你得罪曬黃霍英黨部藍營嗰啲咯。 哦， 我今日撞到我以前嘅物理學老師啊，佢國民黨嚟噶，從我坐飛機翻嚟投票。 嗯。 咁佢啲同學啊、朋友啊、親戚咧，個個翻嚟都投邊個？投宋楚瑜。 咁大鑊。 投新黨，點解咧？個個唔家產爭死黃金平啊嘛， 台 國奸嚟嗰個， 背叛國民黨， 手指咬出唔咬入噶嘛。 李登輝條僆咁 啊，咁尤其係因為即係太陽花一翼咧，其實 係咯，就係嗰種， 即係開門俾啲學生闖入嚟咁樣樣。係 冇錯啊， 搞到一苦都係，跟住國民黨大敗喺個幾多選舉啦，搞到邊選舉起？ 唔係，其實真係重創喎，嗰翼係，即係令到嗰個即係綠營嘅，尤其係年青嗰啲咧，係崛起咗個勢力。尤其你見到林非凡啊呢一紮啦， 陳偉霆嗰啲 係啦， 你時代力量都係咁樣冒起啫嘛。 嗱，仲有一樣嘢咧，就除咗呢個叫做頭先講嘅呢個咩啊？仲有一個就拔柱咯， 哦，拔柱， 拔紅手柱， 系 一拔紅手，喂，人哋經過合法途徑選上嚟 嘅， 你間粗同黨主席身份先係抽曬嗰啲選舉光腳，唔俾錢，跟住間粗通過一個非法嘅黨代表大會推冧咗佢，咁而家係佢哋唔會投民進黨嘅票呢啲票， 係未必出嚟投票， 係啦， 你搞錯， 係 今次佢係同仇敵忾。全有12%到15%嘅票出嚟投宋楚瑜，同埋投呢個一啲橙型嘅親民黨或者新黨， 咁都死啦！因為 點解咧？佢投票就表示我不滿你而家國民黨黨中央。 你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封關民調啊，即係呢個朱立倫啊，同埋宋楚瑜咧，其實嗰個差距係好細。咁所以你點樣棄保咧？你就算係即係你嗰啲藍營嘅即係選民，你都唔知究竟係棄保邊個好啊？其實係。 而家唔使棄保啦，而家冚家產個個就係、是、你，反正輸 Q 硬嘅，你唔撚老禮邊個， 你係頭對面嗰、那個隔離嗰個。 好，喂阿譚咧，而家你又帶到第三個指標咧，即係佢嗰啲選情專家講嘅，就話究竟朱宋呢個陣型，即係泛藍嘅陣型，第三個指標攞唔攞到超過50%？ 應該攞唔到。我哋估計咧，蔡英文今次應該至少攞52%到55%嘅。即係睇其他，我睇16民調，即係左右中南六乜都有嘅。 但係民進黨內部嘅講法就係55%到58%咯。 咪就係55%咯。 係。 但係有少高估嘅，因為 高估係 應該你52%到48%應該仲對，或者即而家48%就由阿朱立倫同阿宋楚瑜分，應該就冇問題㗎啦。 OK OK， 喂，第四樣嘅嘢。就係究竟朱立倫跟住輸到撲街冚家產，請唔請辭？ 黨主席一定點？只要係輸就請辭啦。台灣嘅政治慣 排第二咧，好嘅宋楚瑜 都係要請辭，因為敗選。 O K， 咁但係佢會保住自己新北市嗰個市長位啊。係 啊，冇 即係就縮骨啦。 其實今次朱立倫衰都係衰縮骨啫嘛。即係點解朱立倫一頭唔表態出嚟選呢？就是、因為佢如果去年上半年出嚟選就做咗市長唔夠半年咧， 就要重選啊 嘛！你就重選要辭職噶嘛， 蝕咗個位，又輸到撲街， 又輸咗又連黨主都冇埋，咪三大皆空咯。 係， 咁而家咧你出嚟自己選嘅，輸咗黨主就冇咗，董忠選唔上，都輸咗兩席，仲要新北市留喺度，重新出發， 係俾個副市長頂咁樣， 係類似咁咯。而家請緊假而家，選舉假啫嘛，即係民全部玩規則玩得太絕。 嗯、 其實佢應該就諗住贏唔到咧，就撲街唔家產俾洪秀柱輸咗算數嘅。 係， 但係你而家搞到全 唔係，但係佢哋嗰陣時候嘅擔心就係例如 立委啊嘛， 啲立委選舉，因為佢個洪秀柱嘅代表就係咧係深藍嗰個陣營啊嘛。 咁你諗住輸得咪算數？你而家咁嘅搞法搞到藍營三大碌，而家仲多咗碌叫民國黨出嚟四碌。咁你點選啊？撲街！ 咁嗰扎佢協唔調到嘅咧？又 而家目前冇協調嘅，因為朱立倫得罪曬深藍嗰嚿。係。 而 家最慘到朱立倫係容納黃金平70多歲啊嘛，75啊黃金平。 嗯。 你唔俾個面咪唔俾個面咯，你最多咪唔投咯。好、簡單啫嘛，你國民黨，你台灣國民黨嗰嚿啊，即係台灣本國民黨本地派嗰嚿。你唔投，反正你投我就輸，你唔投我就輸。係。你即係有咁嘅情況出現就係、是。你反正都輸，輸咗算撚數啦，使得使撚就拉攏啊！黃金平咧， 喂阿譚，我想同你 elaborate 頭先咧，其中一個國民黨嘅誤判咧，就係今日嗰個選情專家就話，佢話今次國民黨其中一個誤判就係年輕人啊嘛，係 冇錯。 佢就話咧，佢原來打咗個選舉廣告，我哋應該 post 翻出嚟俾大家研究一下。 我呢個我 係就係、是、所謂嘅60世代咧，即、就、係、是、我嗰個世代啊，就對而家班年輕人。 嗯、 即系仲后生过你一 代，听啲老豆老母讲， 唉， 见到个背影就抄朱光潜嗰篇论散文啦。 咁但系最大镬就系点咧？阿朱自清定系朱光潜？ 朱自清， 朱光潜嗲咗边个？因为咁咧就大镬就在于咩咧？原来好多我呢个世代嘅人啊，60世代以打后嗰啲咧，即系年纪大啲啦，即系已经40几50嗰啲啦，就出嚟话对唔住，国民党呢套嘢唔代表我，屌仆街，屌真系 系啊！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喂，如果嗰啲僆仔係要聽爸爸媽媽話嘅話，咁嗰啲僆仔做乜嘢要投票權啫？ 啱啊！ 喂，咁你要投票權做乜啊？要自主噶嘛？一樣嘢係你都傻啊！即係聽老豆老母講，真係。 喂，佢同埋佢誤判係咩咧？佢話原來呢個廣告咧，確實個收視率都好高啊！屌， 係咩？ 不過屌佢收視 率，係收視。 但係國民黨以為掂啊，所以加碼去 promo 呢、這個嘅收視率啊！佢唔睇下邊嗰啲評論啊，嗰個收視率。 即係佢啲 talking 收視率係兩種嘅，你屌你689日日都上新聞頭版啦、 啊， 不過係屌柒嗰啲新聞、啊。佢根本就冇做到個收視率或者個版面嘅內容分析。我內容分析有所謂正向語句同埋負向語句啊嘛， 冇錯。 屌你而家全喺部負向嘅多，正向嘅少啊嘛，所以國民黨閪埋呢樣嘢咯。 咁啊 今次佢其實個文宣咧，阿譚咧做一樣嘢好笑。佢話今次就係國民黨就叫 One Taiwan 啊嘛，咁你好多原來俾人改曬啲名 字啊。嗱，你玩台灣啦、啊， 玩台灣， 跟住做咗咩 ？One China 啦， 系啊 ，One Taiwan 就 One China 咁样样。 即系你嘅理解嘅 One Taiwan 就等于 One China 屌。 咁所以其實你亦都見到就係藍營唔係好熟悉嗰個網絡文化，亦都唔係好熟悉嗰個即係青少年嘅語言。 因為呢啲係所謂叫咩二次創作啊，都係咁上下。 唔係同埋你見到佢啲嗰啲廣告啊，你睇呢、這個蔡英文啊，同埋即係其實呢、這個朱立倫佢自己本身都有啲廣告係即係針對年輕人嘅啦。咁你見到朱立倫咧，佢之前整個廣告出嚟，哇同個僆仔出嚟喺度跳咩健身舞啊，哇俾人笑到撲街。喂，但你相反嚟講，你睇翻蔡英文咧嗰段即係學生妹除裙嗰段片咧，哇瘋傳到咧！ 學生妹除裙， 你見唔見？你有冇睇啊？ 未睇啊，我 你冇睇過咩？ 未啊， 夏博你有冇睇過先？ 冇睇過，截圖有睇過，片就未睇過。 啊，佢發夢嗰陣 有冇做呢樣嘢嘅？你冇做，可能 你冇做。原來你唔啱靚妹， 可能感染唔到你啊！ 我未睇過啊，我亦都唔知啊，屌冇留意啊， 正嘅。咁但係其實佢另外即係我哋今朝亦都聽嗰樣嘢，就係講網軍嘅問題啦。即係藍營咧，佢又覺得即係其實你話網軍啊嗰啲言論啊係可以動員嘅。咁亦都係頭先阿譚博講嗰樣嘢啦，就叫人民幣啦，唔係就叫新台幣啦，係咪？ 你搞亂。 台灣叫蔣介石，孫中山。蔣介石咧成1000万，孫中山就500万。 即係 Anthony 有個背後嘅意思嘅，佢講緊咧就係咧，而家啲新台幣咧就等於呢個人民幣嘅，因為靠佢講啊 嘛。咁 啊係 喎，真係喎。 屌呢條友真係， 即係等於簡單嚟講， 人民幣早晚會跌到變咗台幣㗎。而家我哋預測3个月啦，人民幣會跌到同港幣齊頭㗎。 咁差咁大鑊。 係啊。 換兑緊係港幣108佢100啦。 而家好似有啲兑換店係兑到88都肯兑喎。 係啊，咪108咯。係 咯。 你係反轉頭啫嘛， 咁所以而家你話即係藍營再打中國牌都未必係即係萬事萬靈啊！ 嗱，今日咧我哋去嗰會就講國民黨嘅研究啦，國民黨嘅研究咧就有一位叫做咩博士都冇料，真係渣喎呢個，叫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助理研究員，屌你！我1986年嘅台灣國軍中心國家研究員啦。 咁啊，蔡子強會唔會 high level 過佢咧？係咁， 可能係，即係助理教授級呢啲啫。 哦 ，OK。 咁點咧？係呀， 咁 我哋睇 就講國民黨有十大錯誤嘅。 係。 哇！佢都講國民黨有十大錯誤咁大話，屌！ 有兩個錯誤就你頭先所講嗰啲啦，輸咗年青人啦，啲廣告閪啦， 判誤判民調。 另外我講嗰兩個又有啦，就係拔柱唔啱啦，仲有呢個提名黃金平又啦，四大都有。 係五樣啦，頭先你數咗前兩嗬？ 唔係四樣啫，係咁你嗰三樣啊嘛？ 我嗰兩樣。 我度兩樣， 民調年輕人， 係 拔柱黃金平， 另外仲有就係嗰個所得分配， 係 咩叫所得分配呢？就因為有一個叫中國紅色產業鏈， 嗯， 係你引入大陸呢啲 OK， 咁但係咧啲錢散唔到落下邊啊嘛，咩叫紅色產業鏈呢？就個旅客從大陸旅行社接，再俾台灣旅行社，中間經過啲旅館啊。乜免税中心、免税品店咁，全部落唔到下面啲人嗰度。 多層剝削之後咧，散唔到落基層度。簡單嚟講， 你即團嗰度已經散唔到噶啦。 喂，你唔知啊？我 引證另外仲有咩？另外仲有咩散唔到咧？ 係 最近因為大陸要制裁台灣， 係 就好多叫參訪團買嘢嗰啲團咧， 係 即有官員啊，有啲土豪嗰啲咧又唔嚟。 嗯， 更加差啦！ 喂，我引證到你個觀點。 佢唯一最 有個的士佬，你知道台灣的士佬好勁噶嘛？ 係咪 Uber 啊？唔係啊，係的士佬。 普通的士佬就喺機場送我哋過嚟。佢個講法係咩咧？佢話咧，佢個估計，如果蔡英文當權嘅話，經濟一定咧，尤其是地產第一樣跌。 跌。 但係咧跌啊，即係差咗。 亞視咁啊，2个礼拜前已經講啦。 唔緊要啦， 你有冇睇亞視我個節目啊？ 引證下的士佬嘅觀點啦。咁佢就話咧，佢依然會投蔡英文。 係。 咁問佢點解？佢話：喂，屌，就算而家唔跌啊，我都冇數噶啦。 啱啊，即係 自由行係冇數噶嘛，對一般基層嚟講。 唔係自由行係有數，團同埋啲參頭先所講嘅旅行團同參訪團冇數。 係 自由行好多都攞得錢。 係， 但係自由行佔份額好低啊嘛，消費力冇咁強啊嘛。 係。 你知唔知啊？ 咪所以頭先你講個所謂嘅所得分配嘅問題， 係咯， 就係、是、所謂你受到中國咁大嘅影響嘅情況之下，已經係一片紅。但係喂，一般嘅民眾感受唔到嗰個情況得益啊嘛，同香港係一模一樣嘅。佢總之係本土嘅意識係出嚟嘅，屌！ 藥房啊、奶粉嗰啲死曬咯，而家 我哋死於藥房、奶粉啦。咁但係呢一度發覺，屌，原來冇傻啊！喂，好簡單啫嘛， 死面碎點？ 你諗下，今日舉個例子就係故宮博物館，係屌！你而家台灣人點去啫？你全部都俾曬啲大陸遊客霸曬，係嘛？我想行下都唔得。咁跟住你話喂，咁不如台灣人平啲，咁啲人又話喂，屌，冇搞錯，大佬人權喎， 價格歧視， 係啊，價格歧視喎，大佬係咪啊？咁所以你一般今次就算台灣人預估到，可能整體嘅經濟，總體嘅經濟我咁講，未必係咁好嘅情況之後，咁但係啲基層又覺得，屌，我都冇傻㗎啦，我梗係投過可以同我頂嘅人啦， 係咪？我就咧，大家想求變， 係 點樣求變咧？你班狗上台咁耐，佢係好重要兩個 turning point 嘅。第一個 turning point 咧，就係18%取消，得罪曬公務員。第二個咩咧？油電雙漲，就得罪曬啲基層，即油費電費嗰啲全部漲上去。哇！家陣，喂，台灣電費貴過香港啊！台灣油價平過香港，但電費貴過香港。 冇咁誇嘛？香港好貴嘅咯喎，大佬。 佢仲貴過香港。 咁貴？ 個幾兩蚊一度電啦呢邊，香港都一個一度一度電啫嘛，即中電咁啊，中電係九個幾九毫幾，差唔多仲有一蚊。就港燈咧就大概個一到個二噶嘛，台灣去到個四個半嘅。 咪都影響大，因為其實好多人都揸啲機車，其實都 係啊。台灣係油係比香港平，因為點解？因為台灣嘅油咧係期肥貨嚟嘅，就向沙地阿拉伯嗰邊買落嘅，係平啲嘅。 哦 ，OK。 即係個油價不嬲先，而且佢國家統營啊石油，得一間公司叫中國石油㗎咋， 係咩？ 冇顯學乜都冇㗎。 即係中國石油係咪即係好似之前呢個咩嗰個叫咩咧？ 你有冇注意啊？台灣見唔到顯學，見唔到德士古。 係啊，冇㗎， 因為佢國家統一整套， 即係保護主義。 唔止保護，一打起仗上嚟。 哦。 咁你俾咗美國佬嘅話，你攞唔翻出嚟噶嘛？俾美國佬呢個佬。 即係呢個危機意識啦，都係本身有。 嗱，有幾樣嘢國家嘅飛機啦，鐵路啦，公路啦，石油啦，鋼鐵啦，造船啦，呢啲全部國家統營噶嘛。 壟斷曬。 係。咁但係問題壟斷你，如果有著數漏俾啲市民，市民係唔會嘈噶。問題你油電雙漲喎。 所以嗰陣時候咧，記唔記得我哋講咧評論他信嘅時候，他信點解啲一般嘅基層市民會咧係即係俾佢支持佢繼續撐佢做呢一個總理咧咁樣？因為點解咧？佢就當係一個公司嘅 CEO 咁，我就分三成，嗱，其餘嘅七成你 分曬俾有，分曬俾農民， 係啦，包括貪污嗰啲坐樓屌。 啲米本來10蚊斤，我12蚊我收頭。 但係咧，其實咧，我都係攞咗一個人，可以攞到幾百萬個即係15蚊。 其實我一個人咧嗰兩蚊裏面，我攞一兩毫子嘅 啫，已經夠噶啦， 夠噶啦，我攞毫子已經夠。 但係你分曬幾百萬人喎，幾千萬人喎，大佬屌！ 咁所以其實佢哋而家今次咧，即係你見到民進黨啊，即係佢自己國政綱嗰度都好強調一樣嘢，就叫轉型正義，係咪咧？咁所以就係即係想要重新分配翻嗰個社會資源啊，咁樣樣。 誒，但係好難嘅。喂，大佬，人哋俾一百年機會你，屌你而家先講。 係。 另外仲有一個咩咧？就黨產問題。 係黨產問題呢個緊要啦，呢個。 呢個國民黨自己點都知道黨產好嚴重啦，點解咧？ 全世界最有錢嘅政黨。 因為咧，你八年前揾夠上台就已經話處理黨產，屌都處理八年處理唔到你。 我哋今日聽阿洪耀南嗰個講法好好笑喎，就話佢係處理黨產啊，賣咗係咪就叫處理黨產咯？即係佢咁樣喺度同你拗啊！佢係，係咪？咁然之後咪自己 咁賣咗啲錢去邊度？ 咪借私吞咯，咪 大家分曬咯， 咪咯，真係。咁所以你喂講真，你係難怪你唔係輸曬嗰啲年青人嘅票喎，其實。 你又賣咗黨產到中央黨部大樓咁賣咗200， 俾翻國家。 一係俾國家，一係分曬俾每個青年人，有身份證18歲以下去攞，攞10000，20000咁。即係當一個月薪水啦，一個月薪水22K 啊嘛， 係啊22K， 即係22,000咁，一人攞22,000台幣，一人分一個月。喂，我諗得嘅喎，因為你話啲錢係黨去國家偷翻嚟噶嘛，咁啊現金分享計劃，但係你唔肯係喎，賣緊咗幾百億咧，當中國中央黨部大樓咁啊，拆曬屌你老母啲錢唔知去邊度？ 喂，即係阿譚博22K。 係五六千蚊港幣嘅啫喎。 六 差唔多啦，係咯。咁但係如果你話 除四啊嘛，四六廿四二萬四千係六先六千啊嘛。 其實五千幾， 其實同深圳差唔多嘅啫喎。 低過深圳。 係咯。唔係畢業生啊，佢都講畢業生。 大學畢業生喎。 係咯，差唔多喎，其實係嘛？ 而家台灣中南部失業率係差唔多接近15%嘅。 嗯。 台北咧好少少，就大概都接近7%-8%咯。 嗯嗯嗯嗯。 咁你揾唔到嘢做，或者揾嘢做薪水低，咁啊法例難打。 係。咁所以你見到頭先我哋都嚇，即係去目擊阿 Freddy 啦，即係呢個阿林廠佐啦，佢嗰個造勢大會，喂，其實佢講嗰啲嘢係令到現場嘅人咧，真係係非常之感動喎。 仲有頭先我仲撞到只錢用街，我發覺真係好柒，即係 你撞到佢係嘛？ 民主撚柒定係錢用街柒？ 錢用街 係。我又兩個都 啊！全部老人家嚟噶，尤石坤啊，全部老人家，全部老人家，民進黨走嚟乜乜乜乜乜， 佢好興奮啊嘛！ 唔係佢話人哋個黨又老化咁 啊！唔係佢，你唔明 Anthony 講嘅好興奮嘅意思就係話咧，其實真係我啲唔係好老啊，我應該都係上台啊！屌， 係尤石坤六啊幾啊？啊，仲有咩啊？咁啊，嗰啲六國民黨四大天王都接近70噶啦嘛！ 係啊，呂秀蓮啊，係咪？蘇正昌啊，謝長廷 唔係喎，但係佢哋 結果。即一副好似好撚專家咁嘅嘢， 咁點咧？個結論係點咧？探你， 我即場屌柒佢咯！ 你點屌柒佢先？ 我話你都傻嘅，林廠咗可以搖滾樂音樂會立集， 係啊 係啊！即啲助選團而家成個萬華區周街飛， 係都係後生仔女。 咁但係淨後生仔女唔夠票噶嘛？ 咁咪揾啲老人家出嚟景場。 冇錯，而家你睇坐到全部老人家，其實一個老人家投咗個林廠左票就唔可能投林旭芳票啦嘛，係咪先啦？ 係。 無論個中間選民又好，或者係啲平時唔投票嘅選民又好，你就要揾老人家拉老人家，而係最終民進黨投民進黨老人家搭上林廠左靚仔票，咁先有機會過半數噶嘛。 咁 所以我成日就覺得，屌你媽香港真 係好撚渣。 半桶水，我咪即場炳耀啊！即刻收爹！ 你都唔知道人哋嘅目的係乜嘢，就係因為我只係吸到啲年輕人票，現場亦都係大部分年輕人嚟造勢大會，所以我揾啲老坑出嚟幫手頂頂場。 係啊係啊係！ 屌咁樣簡單都諗唔到。 佢用翻佢信， 我冇去啊頭先，我冇跟你哋去啦，我都估到啦，屌你真係。 佢其實佢係用翻我啲剩餘嘅影響力，係去 endorse 翻年輕人啊嘛。其實唔係反，唔係好似你民主黨咁樣。見到個大勢已去，先被逼咁樣退出嚟啊嘛！ 冇錯， 喂，你係被動，人哋係主動喎，哥。 人哋一計呢條數，開拓咗青年票，覺得青年票唔夠，再要搭埋老人家同中年人票。 冇錯， 所以先揾民進黨大佬出嚟撐啦。林總坐左場啫嘛，佢完全都唔知人哋拉票邏輯嘅，真係好搞笑嘅。 OK， 好，休息一陣。